大家好，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今日呢就是星期六星期一播，因为星期一很忙，因为冇停。咁呢就答返啲网友啦。第一鸡裸友，咁呢就因为我主要做长途嘅，咁好多时候听师兄讲啦，咁我嘅复述係错嘅，咁错就要认啦。咁呢就多谢有个网友啦，佢又分咗四段定五段留言话我错。咁话我唔够料都可能系嘅。咁有啲话你连75蚊啊你都唔知啊，有啲八几年上成日开始上路啦，啊你凭乜嘢讲中港司机，咁我讲中港司机呢系一个现象嚟嘅啫，同埋一啲事嘅发生，而唔系讲中港司机嘅内容。是因为有啲事有啲睇法呢就借中港司机嚟讲㗎啫。见证香港人喺大陆嘅没落，大陆嘅种种情况，一路讲到大陆人佢开始有钱睇香港嘅嘢，香港人睇大陆嘅嘢嘅身份认同㗎啫。呢个唔系叫鸡节目嚟嘅，亦都唔会讲香港司机啊，你叫鸡好多系喺心理上嘅分析啦，吓、啊，譬如过咗关啦，咁样嘅，咁纠正翻我啦，鸡啰柚其实即系凤岗雁田海关，因为凤就系鸡，江就江门，咁啊鸡啰柚，咁啊多谢嗰位其实唔止一位啦，几位啦，咁嚟指正啦，咁亦都有啲人俾翻啲资料我啦，咁。咁啊，多谢你哋啦，因为咧，我实际上咧就99年咧就上路，9月份开始上路，真正揸车揸到4月份，我就失业啦，失业，跟住事隔咗4个月之后咧，就自己开公司，就又再重新嚟过，咁啊揸咗大概一年车到啦，我咧就主要负责咧就系。管理啲司机啊，报关员啊，同埋各样嘢，实际真系揸中港车嘅时间好短，直到07年年尾啦，公司结束，08年开始咧，我就自己有架中港私家车啦，啲七人车啦，咁咧就走中港啦，咁啊做咗一年几啦，咁、那个时序系咁样，咁啊因为咧就。时间紧迫啦，因为头先已经啱啱录咗大飞看天下。咁啊一节啦就讲一啲台务嘅嘢啦。咁啊今节呢就讲唔好介意我吹水啦。咁啊点样讲呢 ?9899 年啦后啦，即係之前嗰啲唔讲啦，即係都唔识啦。咁啊 ,99 年后咁啊讲咗偷渡同埋各样嘢。好多香港人唔系香港司机。当时呢金融风暴过后，香港呢曾荫权呢同任志刚呢就讲到今时今日都系呢件事，就击退呢个金融大鳄索罗斯。但系呢大陆呢好多时候顶唔住。89呢之后咁国际制裁咗中国几年，咁但喺九几年就开始蓬勃返。咁一到金融风暴之后呢，就好多人好多厂，好多譬如烂尾楼、惠州啊，乜嘢都出现啦。广州都有嘅，近期先啱啱好似听讲话解决咗。咁香港司机过关，头先我上次讲受气啦，各样嘢啦，有啲人话我报关单都唔识啦，咁我识嘅，因为真真正正重上重落，一份报关单系点我知，系要个科长去剪思路嘅，不过讲个官员啫。咁但系问题就系、是，要讲到咁细节呢，咁我努力啲啦，下次讲得细节啲啦，咁都多谢你啦。咁上次呢就讲啱啱出咗个节呢就讲咗呢就有个司机就本司机簿湿咗就落地打个海关。呢一集未出街之前已经录咗㗎啦。唔好意思啊，咁啱呢有一个呢就听咗呢一就未听呢节节目，但佢听中港车司机，咁佢走上嚟呢就帮我买洗头水买剩，咁呢就同我倾咗阵间偈，咁一倾都非常灵异，就係、是、佢就讲俾我听，佢讲呢件事俾我听，话佢当年曾经打过一个海关， 啊，就是佢就掟本司机簿落去湿咗，后尾嗰个副关长搭住佢膊头笑笑口咧，就写翻封即系叫做保函啊，各样嘢俾佢换翻本司机簿啦。因为当时如果本司机簿啲印唔齐，或者化咗，或者遗失咗本司机簿，公价系30,000元，系有后果噶。所以当时个司机打个海关，真系合情合理唔合法嘅啫。因为你一化咗就30,000元，咁原来佢就系嗰日嗰个当日走嚟。就系睇我前面嗰个司机，跟住我又同佢讲，我啱啱呢集节目就讲你，佢系咩？哎呀，嗰阵时我点样点样点样，话个细节巨细无遗咁同我讲，咁啊倾咗大段时间啦，咁我就话啦，如果有啲中港司机觉得我讲得唔好，你约时间走上嚟网台同我拍档做一集，讲你哋想讲嘅嘢，你哋嘅辛酸，即系等于呢个司机。化咗本簿就要30,000，当时系咁样嘅，好多嘅停车场，香港嘅停车场，啲车摆咗喺度都好啦，只要你系中港牌，就成日俾人爆格啊！爆格有两样嘢爆嘅，爆到货，有条见到你有个思路锁锁住就爆货，知道你嗰啲值钱嘅话；第二唔爆货啦，爆乜嘢呢？爆部对讲机。咁卖返几百蚊啦，一个车场有十部车咪爆返几千蚊都卖返。係咪跟住鸭寮街见返晒啦。第三样嘢就係爆本司机簿同埋本直检簿。如果你本司机簿直检簿俾佢喺车摆车头佢爆咗你，起码都开你18,000。好简单啫，你俾18,000你俾钱佢，跟住佢就叫你喺边度执翻本司机簿，垃圾桶边，正常都系咁噶啦。大陆俾钱，香港边个柜场边个车场，边度边度个垃圾桶几多点，你嗰度一本司机簿，司机簿唔单止系身份证，系上路司机嘅命根嚟。所以你话做中港车司机究竟几大压力？咁啊，当然有啲开心啦。今次只能够做一节啦，因为时间性，即系又同一个中港司机倾开解，咁佢又好客气同我讲，问冯刚啲嘢。咁我话啦，冯刚，香港人其实带坏咗好多大陆人，因为香港人当时真系搵到钱唔系司机咁简单，只要你肯。乜几乎乜嘢女都肯陪你，先生嘅做报关嘅茶楼部长，全部都肯陪你。每一个司机秃头又好，好似我咁大肥佬又好，又叫巨无霸，又叫大笨象又好，啊青靓白净又好，啊矮嘅又好，甚至连同性恋嘅 les 都好，都唔争女。我当时识得个靓女呢，我哋叫做靓妹仔。咁呢其实呢都40几岁啦，40岁过去。佢係揸个三磅仔嘅啫，即係三磅仔上路。咁就做个女人男人婆。上路就专沟啲大陆靓妹。佢係 less 嚟嘅。因为你香港人嘅关系，嗰个女仔佢沟嗰啲女仔未必系同性恋嘅。但係因为钱。就住埋又有过一夜情都有咩都有啦。嗰、那个靓妹仔打扮好男性化，但係为咗沟女，车头永远都多几袋嘢嘅。边一个司机都有啦，顺便咋嘛。係咪呀，司机俾啲兵仔擒上架车度睇到自用。嗰啲嘢我买嚟自用嘅。咁又过得关啦，只要啲银码唔太大，个个都系咁㗎啦。系咪，所以我都有 rejoice 啊，人心洗头水啊，好多边个中港司机冇带过过关送俾啲女啊，或者帮手买啊。而当时嘅大陆女仔知道你做中港司机嘅，唔理佢各地省市，全个广东省都好啦。 佢第一时间就话可唔可以啊？帮我买支洗头水啊，因为大陆啲洗头水假，好多冒牌嘢。而买洗头水系中港司机嘅指定动作。我俾翻钱你啦，你帮我买支洗头水上嚟好唔好啊？好，买沐浴露啦，跟住后尾嗰啲澳宝嗰啲叫做咩啊？焗发精护发精，即系嗰啲焗发嗰啲焗油啊。好平啊，十零蚊啊，咁佢都叫你帮佢买啊。当然啦，叫得你买，你拎得上嚟就唔会俾钱你啦。但係好多司机都买，只要一过咗深圳河以北，所有嘅司机就好似我所讲啊，大肚腩、秃头、年纪大、崩牙、有口气啊，烂身烂世又好咩都啦，突然间一过咗去就好似咧平行时空咁，全部变咗刘德华、梁朝伟加周润发，四大天王都有份。嗰、那个优越感啊，系你冇办法，而家嘅香港人冇办法想象得到嘅。点解咁受气？咁难揾食，啲海关当官嚟㗎，佢唔係当你係人。咁有啲人话，哎呀，你同大东风，其实我都讲过做节目，我大东风我真係同佢飲过一次茶，食过一次饭。咁上次借住佢个名嚟做啫，其实我同佢唔熟嘅。咁希望嗰个司机唔好咁怒气啦，即使谋你指正我，我都会道歉嘅咁。咁但係就係话香港人嗰陣时返大陆就係咁，尤其喺罗湖，所有嘅部长各样嘢飲大两杯，今晚我接你收工啦，咁嗰晚食咗餐㗎啦、啊。大佬有得食，细佬有得食。仲係唔讲钱添。好多司机坚持立场，做完一定摆低。咁我讲返剛才有个中港司机同我讲开啦，话佢喺凤岗啦，鸡啰柚成日都啊有次呢就同个骑师一起喺嗰边封关，咁呢就住酒店，咁呢就见到个靓女好靓，咁呢就佢两个一间房，咁佢呢就识做啲啊出去打个弯，点知返到嚟呢见到条女呢就全部好平都啦，就全部都针窿，佢好驚赶嗰条女走。咁呢喺凤岗我都经历过，因为等坏电脑，唔知点解大陆嘅电脑嗰阵时成日都坏嘅。亦都有个司机喺皇岗大口岸坏咗电脑，条龙海关坏电脑过唔到关，一路排长龙。咁啲司机嘅屎屎尿尿呢就只能喺架车度解决㗎喇。你哋好多人话，哎呀啲大陆人啊落嚟香港啊成日屙尿啊，四周围啊乜乜乜啊唔卫生啊，边一个中港司机冇做过，甚至急到冇厕所看住架车排緊队，唔得嘅话实有个胶袋屙喺个胶袋度，跟住连续拎落去揼揼啦。边个司机冇，边个货柜佬冇，甚至有阵时夜啲冇人嘅就擒落去喺个车辘边就屙尿啦。所以有阵时谁比谁高尚，系个环境造成嘅啫。咁就讲返凤岗啦，咁当时因为都系坏电脑，我就喺架车度瞓啦，等封关嘛，咁啊未通知报关员，咁啊有条女个样啊卅岁到敲车门，我搞低个窗问佢咩事，跟住佢呢就做个手作仔收我五兜嘢，吹爆佢。咁呢我呢就俾咗20蚊，我话呢俾你食饭啦，唔啱啊咁。跟住佢就拍攞咗20蚊，跟住佢就走去拍后面架车。所有嘅大陆司机当时嘅色友为咗女人，好多人搞到家破人亡，好多人搞到而家一事无成。中港车司机是一个好特别的行业来的。如果你八几年或者九几年入行，勤勤力力做十零年， 只要你唔赌钱唔烂滚唔好咁多图色纠纷，正正常常息收工返屋企，楼都几层啦。真係楼都几层，大陆加香港楼都几层。可以好安心咁退休，但係中港车司机有几多个守得到。事隔咁多年，有啲而家回心回头一睇，或者而家仲识得嘅六七十岁人仲眷恋緊之前嘅光辉，仲喺深圳嗰度死皮赖活唔肯落嚟香港。每日赊借度日嘅有，喺香港有个地址攞中援，然后返上去上高，跟住做啲同人哋做过关司机嘅有。搵两餐，搵到冇能力搵嘅时候，你就諗住返嚟攞中援。有阵时见到香港人嘅没落，由中港车司机系真系睇到。而嗰阵时咧，好中意去麦当劳啦，因为麦当劳对大陆系新鲜嘅。咁同埋咧，佢哋觉得去麦当劳咧系贵嘅，相对贵，同埋一个时兴嘅，所以麦当劳长期都好有人嘅。咁只要你系香港佬坐喺度，咁你都有眼睇噶啦，因为香港佬嘅着嘅衫，当时咧就稍微个袋有啲。即系冇钱都好啦，唔知点解呢啲大陆人男人就全部都着西装嘅，个个单调晒，去边度着件西装嘅？咁香港人就好简单啦 ，T 恤、牛仔裤、短裤，咁咧就行落街，咁啊跟住咧就着对波鞋，咁啊实有个背囊。嗰阵时好简单嘅，就分辨香港人同大陆人就系你有冇咩背囊，你孭住个背囊就系香港人嚟嘅。咁你只要去麦当劳去成咧，你坐低，咁好多时候咧就会有两三个靓女走埋嚟噶啦。先生，我咧就落嚟揾朋友，咁咧我就跌咗个银包，揾唔到，联络到朋友，可唔可以咧？我未食饭，你请我食餐饭。咁你千祈唔好话好，你一话好咧，跟住咧就问你攞钱食饭啦。咁你话唔好啦，我俾钱你麦当劳，我买个包你食啦。咁买完个包，跟住佢又同你讲，我冇钱搭车翻屋企等朋友。可唔可以咧？俾钱我买车飞，同埋今晚咧我唔知住边，一定系两个女人。有几多个司机上当我唔知道，或者几多香港人咁样上当我唔知道。咁通常嚟讲呢，因为我就分唔到佢真假，我就话不如咁啦，我买个套餐我俾钱，之后嘅就唔好提啦。同情心香港人当时系泛滥嘅，同而家系唔一样。再加上香港人相对而言系坚有钱，而香港人好多人好识保护自己嘅，点为之保护自己？尤其香港司机好叻嘅，即系包括我在内啦，就唔孭背囊，就孭个斜孭袋。斜孭袋永远咧就唔会单边孭，即系咧就咁单边膊头孭喺度，一定系过咗条颈，即系左手边个膊头，然后咧个袋就喺你右手边，啱啱斜孭袋。点解咧？因为当时好多叫做摩，即系电单车啊。电单车党抢嘢，而家都有，但是已经好少啦。小人头已经四周都冇，社会都繁荣咗，格局改变咗。去啲夜难人静嘅地方咧，你咁样咩？一架电单车过，佢抢你，一拉就即刻拉走咗。而如果你系咁样斜咩咧，佢拉跌你都好咧，佢都冇办法抢走到个袋。所以香港司机好多时候，或者香港人啦，上个夜游咧，好多时候就咁样。此其一。此其二，我自己嘅经验，出去夜晚食饭，因为我嗰阵时系住布吉莲花路附近嘅老墟村，除咗莲花路好旺啊，海利来附近之外咧，明就明啦吓，其他地方相对咧系静嘅，好多夜茶饮。咁我通常嚟讲咧，所有嘅司机咧就会咧喺有条尼龙带啊。就绑住一啲嘅车匙啊或者屋企锁匙呢，就扣喺嗰个尼龙带上高，就喺条颈咁揽住。点解啊？唔怕唔见囉。永远喺个身度囉，唔怕唔见，唔会跌囉。因为跌咗你就死㗎啦。个风险喺呢度。咁而我习惯咗去食饭，或者我停低架车我食饭。我除咗挂住喺颈之外呢， 我唔会挂喺度，我就会将嗰条嘅尼龙带，即系嗰条颈嗰条尼龙带咧，就翘咗喺手嗰度，手揸住嗰条尼龙带翘死咗喺嗰度，咁咧就啲锁匙咧就一抽嘅可能五六条啦，咁啊条条揈，即系唔系揸住啲锁匙好短，系长少少条条揈。点解啊？呢件嘢就系你嘅武器，一遇到有任何麻烦嘢，呢件嘢就救到命啦，因为兜头兜脑剥落头都即刻穿啊！唔可以带刀，唔可以带碌棍出街，你只系能够保护自己嘅就系呢抽嘢，呢抽锁匙。我嘅睇法啫吓，有好多中港司机唔同意。所有嘅嘢嘅风险，而大陆人谂你香港人，都由此而生啊！今集唔讲沟女啦，讲偷车。好多人呢揸中港车返到大陆香港，最惊俾人偷咗啲货，所以又唔敢摆喺大陆搵地搵停车场。如果俾人偷咗架车，你又死。譬如好似简单啦，你架车俾人偷咗，佢你报警啊，我报失，我唔见咗架车，个公安唔会话你唔见咗架车噶，佢会话你卖咗架车，因为两地税率问题。拆咗你架车，啲零件全部值钱，同而家唔同啦。而家香港嘅欧洲车 ，Scania 即系鸡乸啦，我哋叫 Benz 富豪、Isuzu 喺大陆都买到零件嘅，而家系大量嘅翻新件，同埋大量嘅好多嘅欧洲厂喺大陆开咗厂，所以咩零件都有。以前唔系，咁如果你唔见咗嘅香港车、中港车。佢就话你偷咗架车，卖咗架车，卖咗架车你就大镬㗎啦。你唔见咗架车，你以为有人赔俾你咩？佢就同你叫你补税呀。佢当你偷卖咗架车，咁你咪要纳税囉，关税呀、增值税咪全部要计你囉。你仲要补贴补钱俾中国有关部门税局同海关。所以唔见咗车你係要扑街㗎。仲有你架车喺香港上会，香港份保险全保买咗份保险要赔，因为你喺大陆唔见咗，调查困难。譬如你买六十万会，到时咧打个折头，可能赔翻三十万你，有剩嗰个尾数都追你，要你还翻俾财务。而你偷咗架车，你想报停架车都唔得。当时有啲牌头，即系嗰啲牌头公司啊，即系维嘉啊、庆港啊、吴振明牌头啊、端港啊呢一啲啦、支流啦，佢唔俾你报停，唔俾你报停，即系点啊？你月费照俾，你嗰时有养路费，养路费四千几蚊个月，你要照俾，你唔俾你争佢，佢即使你唔做到啦，我想甩翻个证，打个第二份工，我打工嘅啫，打唔到。因为你甩唔到证，因为你老细有，或者你自己本身争排头费，个个月都嘅，佢唔解决你走唔到，咁你大镬啦！一路拗到你解决咗呢件事，赔晒都好啦，你都争排头钱。我举个例啦，当时啦，我成日听我做节目有句叫细匪啦，细匪嗰阵时咧就有架车，佢系跟我做嘅，又圈啦。留返下次再讲啦，咁今集讲到呢一度啦，因为冇第二次㗎啦，因为顶唔住啊，因为星期一都唔得闲，咁又唔想录罐头。如果有留言啦，我会答嘅，咁而你哋有啲经验亦都留言话俾我听，咁我就做到呢一度啦，拜拜。